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非常轻松活力的一首歌啊，来自温岚的 Fly With Me 啊，你听他的这首歌曲的嗓音，其中我觉得还能够听出来，就是像张惠妹的感觉，一种释放的状态啊。因为温岚之前唱的是那种情歌嘛，尤其是那种慢情歌，那我觉得可能在这首歌曲里面唱的更像一种很阳光的状态，很自由的状态，听上去也会让人心情很好。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现在发心天生非卖饼，羡慕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现在发心，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再度决定了命运。每个人站在专属的主轨里，摆脱了传统前卫的设计，让流行追随便头版的话题，我是我，你是你，谁都不能相信，生命决定记忆是先天的太极，梦中做宿命是后天的印记，信仰是一种坚定，一种动力，和自己约定。在提兵自信的保护期，每天吃日记，你是现在发现你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现在发现天生非卖饼，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现在发现你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再度决定了命运。我不是谁的影子，我是我自己，人群中搜寻，我就是将军，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问题，我只能

excited every time I see you. I don't wanna call it love. Whatever it is, it's unfamiliar. Loving the way you are, how you move. Don't care what label for you. You got me caught up on the things you do. Girl, I'm addicted to you. I need you, babe. You rock your room. You're super cool. Got me saying phrases I don't use. You groovy, babe. Why you so smooth? You rock my world. 起的思念，一个沉默的字眼，无尽的梦里面，你在我眼前风发瓦解。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如果到最后是一场破灭，要我去守边缘线，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哪里才是真界线，无所谓迷茫了誓言，你知道下一秒我就会出现。 我愿抱紧每一个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直播当中，在本周接着来跟各位聊一聊如何健康的去喝奶茶，了解一下我们体内对于糖分需求的这种奖励机制啊。美国作家呢戴维·考特莱特呢就在《上瘾500年》这本书里面写到过了，你要知道糖呢不光是一种调味剂，还是一种安慰剂，它能够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让人产生快感。那么生活已经这么苦了啊，甜一点不好吗？所以呢开心是开心了，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啊，过度摄入糖分也会带来比如说一些并发症，像糖尿病、肥胖啊等等这些的风险。在2019年美国糖尿病学会的年会上面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最好建议各位啊远离一切甜品，包括不含糖的甜味剂饮料。 那么在世卫组织 WTO 的一份关于成年人和儿童摄入的糖分指南当中提到，建议把游离糖，也就是人们在食品当中添加的单糖和双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和浓缩果汁当中的一些糖的摄入量限制在每天50克之内，最好呢能进一步限制在25克以下。

有超能力，能心电感应，预感暖男生，一步一步就要靠近。谁说好女生就不该冲动，光温柔不够，混搭热情才算潮流。我不怕用酷像你什么 来哭。